别少了意义，少了确定。 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有笑有哭的距离，回忆夏天秋天真正蜕变的对你，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。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四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27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0度，廊坊晴，27度到12度，首都北京晴见多云，28度到13度，近邻天津晴，27度到14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有一种说法呀，是朝喝盐水，晚喝蜜。早晨的时候喝一杯淡盐水，晚上的时候喝一杯蜜水。盐有清热、凉血、解毒的作用。清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，有利于降火、益肾，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等等。而蜂蜜呢，有补中、润燥、止痛、解毒的作用。盐水和蜂蜜水，你记住了吗？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33，1770115133。比亚迪汽车强势入驻三河地区，全系车型零利润促销，进店有好礼相送。购车热线03163088066，地址102国道173号铁路东侧。比亚迪，新能源汽车引领者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。因为1033，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残忍的激情，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我们先说到，无论是宋方金还是被采访的演员呢，都在感慨曾经老一辈的演员是如何的敬业啊，包括背台词啊，还有一些的艺术素养，对于剧本和其他细节都有着非常严苛的自律和要求。而现在的小鲜肉演员连录制的台词都不需要背呢，甚至需要导演一句一句的在现场提词，提一句学一句，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呀？ 追逐风，追逐太阳，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带着一颗年轻的心，沿途装满了理想，我的心不断的飞翔，路不断的向前生长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

常关怀，这就是最好的唯一。

从深处就能抓紧，爱你是用情等待